富裕喽，这还晚一层喽，都得喊出来，接着都得喊出来。初五呢，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，捏小人嘴，捏小人，捏小人嘴。咱家没有这规矩，和我们那时候呢住大杂院，也都得喊出来。今儿初五啊，刘婶儿，街坊一家刘婶儿，那是董奶奶，两家街坊，连我们三家。刘婶儿，捏小人嘴啊，咱就听不出，心里难受不难受？三家，两家捏小人嘴，谁小人？我。你甭问了，你准的我。我是小人。大河的时候才五岁，大河就是马志明。大河五岁，我说，爸爸，人家都捏小人了，甭管人家，咱没小人，咱没有小人，是跟咱们认得的都是君子人，跟咱们熟人是咱认识都是君子人。一个小人没有，咱包饺子，人家都包饺子，咱也包饺子吧，咱也包。我媳妇包饺子，你有钱，你买羊肉去。我不买羊肉，我咱素的，你剁点白菜，咱还有粉条没有？泡点粉条，行。面，我咱们有吗？这不有半口的面吗？那棒子面，棒子包子上。白面没有， 没有。 我说几斤面。这胡同口那有个里面铺，王掌柜的麻子脸，见面打错脸常说话。这大年的周日初五，咱去赊二几斤面，准不薄面。我就去了，我拿口袋，拿一口袋我就去了，到面铺子找。哎，王掌柜的，给这拜年的晚点，晚点晚点的一样。初五也不算晚，好，祝您大发财源，买个兴隆，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搭三交，开始大吉万事亨通。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，别废话，来吧说话，来高粱米，来棒子面，我不白见，来多少？不买，你说我几斤，说我几斤白面，过初五就初七八我准备送钱了，不说账，哎别，我离开了，这样行不行？我给您念的提醒歌，往门口一站，新年新月共新春，花红对子贴满门。将财神来进宝，斗大元宝抬进门，一送金，二送银，三送摇钱树，四送聚宝盆，脚盆内插金花，富贵荣华头一家。发财掌柜啊，掌柜的，怎么样？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？不赊账。我掌柜的，别问我赊账，我过两天我给您钱。我给面这套喜哥，你白给我二斤面，值不值？不要不要不行，我再给您面行吗？我再给您面点。哦，一进门来抬头观，空中来了三位仙，曾福仙、曾寿仙、刘海本是个海外仙，神仙不落着凡间地，差派来人送金烟，烟送在了宝号内，不过荣华万万年。发财掌柜的，不说账。我掌柜的，你这不可怜穷人吗？不可怜。我离这心这么狠吗？就这么狠。我要不给，我还念，我堵你门口，我可不走，我可还念。掌柜的，念呢，越念越急躁。我掌柜的。再念没习惯了，对，咱说明了，这个不怨我，我再念是丧歌啊，我给你签，我给你签谁？你敢？